阿欣啊，你觉得呢件衫点啊？衬唔衬我啊？ 几好啊！诶，就佢啦。 吓、啊？你咩意思啊？我一个人跳？ 你梗系一个人跳啦。做咩啊？点解块面咁白啊？ 我痛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怪谈之奇袍。阿静是一个白领，从细呢净系识到读书啊、学习啊咁。佢几乎冇同任何异性有接触，嗱朋友都唔多啊。不过佢最死党嘅呢都仲系有嘅，就系、是、阿欣。阿欣同阿静从细玩到大，佢同阿静嘅性格完全相反。喺佢理念当中，如果要佢成日沉没喺书堆里面，唉，不如死咗好过。而且阿静嘅性格比较内向，阿欣就出咗名奔放。喺高中嘅时候，只要见到话边个男生生得靓仔啲，身材健壮啲，阿欣就会主动出击。换男朋友嗰啲速度啊，仲快过电影院嗰啲新戏上画。喺佢眼里面，永恒嘅爱情啊，根本唔存在。嗱，所以周围嘅人都觉得好诡异。两个性格完全相反嘅人呢，但系佢哋嘅关系就好似铁打咁牢固。阿欣虽然花心，但系佢尊重阿静嘅性格，喺佢面前唔会轻易介绍男朋友，亦都唔会将阿静带到人多嘈杂嘅地方，以免乱咗阿静嘅心神。到咗而家，两个人都有到工作，周围嘅朋友都差唔多成家，连阿欣都貌似揾到真爱，就争阿静啫。再吃多几次生日蛋糕，阿静就要步入三十，连阿欣都开始帮佢着急。但阿静好似冇咩所谓咁，佢认为缘分到咗，自不然就会有。与其揾个佢爱嘅，不如揾个爱佢嘅。嚟紧就有一个舞会，佢哋两姊妹都会参加。阿欣就怂恿阿静买一件显眼啲嘅衣服，到时咧就将众人嘅目光吸引过嚟。 喂，唔系、啊，你平时嗰啲衫啊，成日着埋晒啲牛记粒记，哎呀，真系核鬼突嘅，仲要咧缠咪孖掹咁又唔烫下。我哋去波啊，去舞会啊，识到好多呢嗰啲咩二世祖啊，嗰啲咩公子哥儿㗎嘛。你着成咁，我到时唔敢同你一齐出嚟啊。 咁点啊？ 咩点啫，买件衫啦，点？你啊，点都有返一件啊去波专门着嘅衫啊嘛。你着呢啲衫去呢，我唔会同你行埋一齐㗎。 哎，去啦去啦去啦。 嗱，喺阿欣滔滔不绝嘅要求底下，阿静唉就只好屈服，弃械投降。嗱，就喺呢一日，阿静同阿欣咧逛咗好多大厦、大商场啊咁，但系都冇揾到阿静中意嘅衫。呢个时候两个人都饿啦，于是阿欣就同阿静离开咗闹市，前往一啲老街，想揾间小食店回味一下儿童时候嘅味道。嗱，老街真系老啊，街面系用青砖铺。店面亦都是老式的木板门，途中经过一家古董店，以前就没见过，似乎是新开。阿静当堂有得兴趣了。 哎呀，你是不是想行死我啊？又肚饿又累。 哎呀，不要这样啦，不如行埋呢间啦。 行行乜鬼啫，食嘢啦。 唔好啦，就睇埋啦。我觉得行咗咁耐，我比较鍾意呢间档啊。 好鬼烦㗎，你真係同你做 friend 呢真係搭飛機走啊。睇啦睇啦睇啦。 嗱，佢都唔理自己係咪真係我，就拉住阿欣行咗入去。嗱，入到去 发觉呢间店原来都真系几大，只系咧就有啲昏暗，天花板嘅日光灯似乎咧都坏坏地嘅，不断咁喺度闪下闪下，有啲位连灯管都冇添。而个老板咧就坐喺门口睇书，亦都唔理有冇人买嘢，连招呼都唔打过，冷淡都飞起。嗱，正当佢哋喺铺头度睇衫，嗱，不经意间一抹红影影入咗眼帘。定神一睇，原来系一件旗袍。嗱，嗰种嘅红色咧，好似天边嘅晚霞咁，而且仲有嗰种可以穿透晚霞嘅生命力，就好似有鲜血喺当中流动咁，充满生机。阿静一眼就睇中咗呢件衫。 阿欣啊，你觉得呢件衫点啊？衬唔衬我啊？ 几好啊，起就佢啦。 阿静一路问，阿欣暗岌头，表示都觉得唔错。阿静仔细咁睇到好耐，旗袍左面心口嗰度绣住一簇盛开嘅牡丹，正合阿静口味。阿静连价都冇还啫，就买低咗。佢捧住呢一件旗袍，好开心咁就翻到屋企。晚会当晚，阿静如约而至，一身红色嘅旗袍吸引到在场所有人嘅目光。虽然话在场有唔少人都着红色衫去，但系唔知点解喺阿静呢一件旗袍面前咧，显得黯然失色，并唔系因为颜色不如阿静嗰件鲜艳，而系由于阿静嗰身充满活力同生机嘅红色穿透晒所有颜色，你想睇唔到都唔得。嗱，咁自然吸引到唔少异性目光，有唔少人行埋嚟主动邀约佢跳舞，但系都俾阿静拒绝咗。阿静好有自知之明，佢唔识跳舞，喺小学嘅舞蹈课当中一个学期啫，佢可以令自己嘅舞伴换到七对舞鞋，因为全部踩烂晒啊嘛。嗱，之后佢就再都冇跳过。但虽然话自己好想跳，但系实在唔想搞到啲舞伴嘅脚再受伤，何况嚟请佢人咧都唔当啱自己理想，冇咩 feel。嗱，直到一个陌生男人嚟到，唔知点解。阿静被佢吸引住，嗱佢并冇好出众相貌，着嘅礼服咧亦都唔系好特别，但系就唔知点解令到阿静咧咁动心，而且阿静仲觉得自己好似识佢嘅咁，仲要系好耐以前就识噶啦。嗱，呢个男仔虽然咧就冇讲乜嘢，即系做到个邀请嘅手势，但系阿静咧就好似无比了解佢咁，起身就同佢跳舞。这个时候的阿静都不理自己懂不懂跳，但是他的朋友和他自己突然间很惊讶地发现，阿静不单止懂跳，而且跳得相当有水准，不亚于专业的舞蹈员。原本他的身衫就已经很吸引，现在再一舞动起身，哇，更加顿时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。毕竟从小都未做过这么多的运动，阿静这个时候有些体力不支，于是在全场人的掌声当中，阿静很累地回到自己的座位。而那个男仔亦都似乎明白阿静的疲累，鞠了个躬就离开了，很快就消失在人群当中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阿欣猛地赞阿静，说阿静怎么厉害，怎么醒，怎么漂亮。阿静都很开心，同阿欣谈到不亦乐乎。 哈，你个衰妹啊，今晚好掂当啊。我平时都唔睇得出你呢，原来跳舞咁叻啊。你记唔记得你细个嘅时候啊，我哋一齐学跳舞㗎嘛。你啊踩到个男 partner, 只脚肿晒啊，都学唔识啊。啊，估唔到你而家大个女咗之后跳舞咁叻啊，边度学㗎你？ 边度系喎，我随便跳㗎咋嘛。 哈，仲话随便跳，快啲讲啊，边个教你㗎？不过可惜啦，啱先你一个人喺度跳又冇人陪你喎。如果唔系呢，两个人一齐跳就可能更加好睇啦。 吓，你咩意思啊？我一个人跳？ 你梗系一个人跳啦。做咩啊？你咩块面咁白啊？你唔舒服啊？ 冇啊，冇嘢啊，返屋企啦。 吓，咩话？即係话 求先，阿静系自己一个人跳。阿欣嘅呢一句说话，好似冰冷嘅鬼爪咁，一下子捻住咗阿静嘅心。阿静当堂成个人打到冷震，阿静好似俾雷电击中咗一下咁，嗰种莫名嘅恐惧卷入到阿静嘅身上。头先嗰啲醉意全部都冇晒，阿静一路喺度回想，迷迷糊糊当中翻到屋企。阿静阿爸阿妈咧都喺老家，佢自己一个人住喺呢个陌生嘅城市。阿静靠住自己嘅努力，得到咗而家呢一间屋同埋一份稳定高薪嘅工作。呢间屋佢住咗六年，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。但系而家静心里面咧，佢有一啲陌生感。不过呢啲感觉好快俾阿静遗忘咗。嗱，今日晚宴跳舞跳得太搏命，所以阿静咧而家成身冇晒力，草草冲到个凉就搭上床瞓啦。或者系喺宴会上边兴奋过度，阿静瞓瞓下，突然间都梦中醒咗。嗰股刺骨嘅寒意冻到阿静成身打冷震。喂！而家系夏季嚟嘅，冇理由冻成咁噶。可豪气，哇！水里面喷出嚟嘅气，直接变成白色添。唔通个空调坏咗？阿静唯有将张毡咧裹得实啲。月光从窗外边照入嚟，将阿静间房照光晒。咁明亮嘅月光，但系阿静就无心在意。佢只系侧住身，背对住窗口瞓。半夜醒嚟嘅静，原本系擘开眼，应该系见到雪白嘅墙壁，而而家月光将呢一面墙照得更加白，好白。正因为咁白，先使到墙上边嘅影咁清晰。哎，点解？点解一个女人嘅影喺墙上边呢？ 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 广州交通电台时刻关心你，而家嘅时间系 10:19，提醒你机场路过翻新市方向咧，而家呢边车流量好大嘅，各位咧小心通行啦。 买家具好运来，白云区首选家居购物殿堂好运来家居广场，汇聚民用、红木、办公家具、家居饰品一站式采购，便宜过室内大型卖场，放心过网上购物商场。买家居好运来，电话36703218。 一城一心，虎南珠江。